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和新闻一报道，南朝鲜釜山地区的各界层举行抗议活动，表示反对美帝侵略军的生化战争阴谋。十届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釜山本部、釜山市民运动团体联代等地区的市民社会团体和政党，19号在釜山的美国领事馆前举行了记者会。开创和平与统一的釜山人组织15号在美军专用码头釜山港第8码头举行游行，表示要求美国撤销生化战争计划。